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互联网平台上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这里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982活力榜的节目呢，又如约来跟大家见面了啊！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同时身边有条件，也可以登录易直播的平台或者登录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我们的女主持人特别的漂亮 啊！真的吗？刚才为什么在私底下不夸？ 那哪有诚意呢？就必须要大庭广众之下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不对？对吧？谢谢 那个 今天赏盒饭吃哈， 对对对，今天盒饭加个鸡腿啊， 对，刚刚在我们这直播平台上看有朋友问啊，说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这个您正在看到的我们的直播啊，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啊，我们会有这个广播和视频这个同时在线的播放，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啊。今天呢是这个周一啊，我们还是周一呢，一般我们的节目是跟大家来聊一下上周的这个热门的一些话题，因为其实上周的热门话题也挺多的，但是就是取舍起来也挺难的，但是经过我们两个人不懈的探讨思之后，终于确定出来今天这个话题。 对，就是因为上周啊，我觉得还挺多大家热议的话题， 对， 比如说战狼啊， 对， 对， 现在都33亿了，我看已经好像， 对，已经30多亿了，就一分钟不看，然后你再看那个数字就哇，就是这样的一个上涨速度哈、然后大家也在热议。但是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大家也在热议的，就是关于这博尔特哈， 这个传奇的运动员啊，也是在2017年的这个世锦赛 世锦赛呢也是仅次于，可以说仅次于奥运会了。 嗯， 在这个田径的这个圈内呢，可以说是水平最高、规格最高的一个比赛。包括目前的男子百米的世界纪录，由博尔特保持的这个9秒58，就是在世锦赛上所创造的。本届这个世锦赛呢是在上周末刚刚开始，那么男子百米啊作为当中的一项重头戏，也是在周末刚刚这个结束了。 嗯， 令人非常的感觉到有些意外啊。我们知道博尔特其实自从08年北京奥运会啊这个一飞冲天之后，在这种世界大赛当中，世锦赛、奥运会的100米、200米的比赛当中从来没有输过的。 对， 但是呢这届比赛他却输了。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他来说啊，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想拿出来说一说，就是他比完这场赛之后他就退役了。 对， 相当于是惜败，然后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一个句号。这个句号并不是非常的完美，因为我记得咱们之前应该是盘点过，遭受过质疑，但是最后是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的一些运动员，是吧？ 嗯 嗯，但是这个博尔特呢，就是稍有一点小的不完美哈，在这个运动生涯结束的时候。 对，对，其实想起来也非常的唏嘘，因为可能我们最近几年啊，只要在这个田径场上看到这种关于100米、200米啊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新闻，基本都是博尔特。 哎，还真是。 就基本只要说到有比赛，那基本上我们都可以不用看，就知道他是冠军。 嗯、 而悬念呢，唯一的悬念就是他会不会打破世界纪录， 对， 这可能是比赛的悬念。但是真的是非常令人的意外啊！这届比赛，在博尔特退役之前参加的最后一届大赛，他在100米的项目当中最终是输掉了冠军。 嗯， 但是呢，即使是输掉了冠军，这个在比赛结束之后啊，还是有一幕非常非常令人感到百感交集的画面。因为这场比赛我们知道获得冠军的选手其实也是一位老将，是来自美国的加特林。博尔特今年是31岁， 嗯， 加特林今年已经是35岁了。可以说这名运动员啊，常年以来都是生活在博尔特的阴影之下。 对， 因为其实他本身的这个运动素质非常的好，成绩很优秀。如果没有博尔特的存在，那么近些年垄断这个短距离项目冠军呢，可能就是他了。 对，对， 但正因为有博尔特在，就有那种寄生于何生亮的感觉。 嗯，而且我觉得竞技体育啊，其实不确定性太大了。 对， 比如说当天运动员的状态，或者说起跑那一刹那，哪怕说你晚听到枪声一秒，或者哪怕 零点 一秒已经没戏了哈， 一秒就完蛋了，已经你就可以不跑了。 对，0.0几秒，我觉得可能都对这个比赛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多年来在大赛当中没有失误过，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传奇性的人物了。 嗯， 哎，可是就是在自己这个运动生涯的最后一赛上面哈。嗯， 对，但是呢其实也是感觉挺奇怪的，就是赛后的媒体的报道当中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对博尔特的这个最后的成绩啊产生一些，比如说哎呀觉得廉颇老矣啊，或者觉得你的状态调整不好啊，或者觉得你别的这个活动太多啊影响你的竞技状态了，没有。在这些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对这些的博尔特的这些方面是完全没有提到，更多的是对这位传奇运动员他在最后不管他其实成绩怎么样了，大家都是在比赛最后对他有一个圆满的致敬，包括这个老对手加特林啊。刚我们说到这届比赛拿冠军这个35岁的美国选手，在夺得冠军之后，博尔特这个比赛获得了第3名。 嗯， 在冲过终点之后，单膝向博尔特下跪， 嗯， 表达对这位传奇运动员的敬意啊。 嗯， 啊，我们也是特地为大家找了这个比赛的回放的视频啊，我们先来共同的回顾一下啊。在这个直播平台上，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光当贼吧，我们的啊老朋友，但是有一阵没见了，说又聊上体育了。我们这是 上聊话题呢， 对上周的热门话题。哎，如果你没有关注这个热门话题，那说明上周你不够热门。 对， 哎，我们先来共同的回顾一下上周这场牵动很多人的这场男子百米的世锦赛的决赛。 12岁，最后一个出场的是大家万众期待的闪电尤三·博尔特，职业生涯百米最后一战。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面对的最艰难的一次挑战，他能以不败的神话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吗？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 面对这样的分配8条的跑道。 来看看百米决战的选手，第二道苏炳添，第二次进入世锦赛决赛，希望他再破10秒。排在第3道的是维考特，第4道尤三·博尔特， 闪电闪耀伦敦碗，看看今天博尔特能不能继续延续不败神话。第五道代表未来速度的科尔曼今年只有22岁，他能够在今天击败传奇的博尔特吗？第六道南非选手孙比尼，第七道尤范布雷克，他的复出应该回到伦敦是王者归来，2011年大邱世锦赛的百米冠军。35岁，整个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贾森加特林，也是一代传奇，他再战博尔特。英国的本土选手小将佩雷斯科德是在最外道。本届世界田径比赛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最期待的一枪。博尔特的脚上写着永远最快，他要面临职业生涯当中最强劲的一次挑战。老对手加斯林加特林，祝贺加特林。35岁的老将，在他复出之后挑战博尔特多年啊，今天算圆梦成功。最后的成绩显示，加斯林加特林9秒92，科尔曼9秒94，尤三博尔特9秒95，但是对于博尔特来讲是无关胜负，苏炳添也是倾尽了全力。 其实真的，什么叫惜败？就你看，当时三个人冲到那个终点线的时候，基本上是同 齐头并进啊。 对，基本上齐头并进。然后差那么一点点。 对，但其实博尔特还是可以看出来，跟他这个巅峰水平确实还是有差距的。 对 啊，如果换到以前的话，他可能在50米，就是在我们看到有明显加速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能够甩开对手了。但目前现在的感觉呢，就这次比赛明显是感觉有一些力不从心，因为毕竟啊是。这个也是上了30岁了，而且已经决定退役了，整个的状态可能也会跟巅峰的时候会有一些差距。不过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刚刚赛后，因为我们在这视频当中也看了，最后夺得冠军的贾森加特林是向博尔特啊这个单膝跪地表达自己的敬意。可以说其实博尔特这名运动员他现在存在的价值啊已经几乎超过了这个比赛的本身。 对 可能大家不会去关注他是不是夺得了冠军，因为他所创造的成绩，他在这个整个人类运动史上的地位啊已经无可置疑了。 对， 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人可以质疑他的，所以大家在他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不管他获得第几名，大家对他送上的还是只有尊重。 对，但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哈、就要盘点一下那些最后一战其实算是惜败的一些体育运动员、 很遗憾、 对，虽然说可能这样的一些惜败并不影响他在整个的体育运动生涯当中的地位， 对， 但是呢，至少就是就很多的观众来说哈、希望这些传奇的人物是能保持传奇的色彩。 对，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样，其实有很多的情况下，这个如果说一个特别优秀的运动员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哎呦，特别遗憾。 憾， 嗯， 跟冠军跟最后的领奖台失之交臂，可能他自己心里啊，可能觉得还好，因为他职业生涯碰过的大场面也很多了， 嗯， 最多是一点点遗憾。但是作为喜欢他们的观众，喜欢他们的这个球迷来讲的话，那可真的是，那可能是他们生命当中过不去的一个坎儿啊。 对 对, 对， 这样的例子其实有挺多的， 嗯， 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也是分享了几个。其实今天包括我们在这个直播平台上，我们为大家贴的这个封面图啊，其实也不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盘点的真实的运动员啊，但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漫画作品《灌篮高手》当中的一个贴图啊，就是经典的，就是《灌篮高手》的最后一战，是这个两个主人公流川枫跟樱木的一个击掌的这个画面， 嗯， 也是认为是这个《灌篮高手》整个漫画当中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爽姐，你看过《灌篮高手》吗？ 就是我觉得那个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我们青春的时候， 嗯， 在女生的心目当中是留有很高地位的一部漫画。 真的吗？女生也会看？ 它不是那种少女漫画，但是， 哦，不是 那个时候 热血漫画。 对，那个时候你想，没有微信， 嗯， 没有微博，没有朋友圈，每天都干嘛呀？其实我们比如说上高中初中的时候，也就是短信联系联系哈，平常就是看看男生们打球，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打篮球的男生真的好帅， 嗯， 就是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就是我们分呢，啊，就是在学校里面分那种男生是帅和不帅，通常是说他打篮球打得好不好，然后我们还会每年举办那种 All Star 的那种篮球比赛，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在我们心目当中地位就是这样的， 幼稚。 嗨， 因为 没干过吗？ 我不打篮球， 因为你踢足球， 我踢足球，对，所以就很幼稚，我就觉得。就特别受不了女生这种看法，但确实啊， 嗯， 好像打篮球女生在校园当中啊，打篮球的男生在校园当中受女生的关注会更多一些。 嗯， 啊，这个《灌篮高手》其实也是一个不完美的结局了。 嗯， 打完这个应该是这个湘北队，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所在的这个球队，打到最后全国决赛的时候，是在半决赛里边是赢掉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对手，但是他们自己也受了很多伤啊，代价也付出的非常多。然后在最后一场的决赛当中也是惜败给了一个不是很强的对手， 对， 最终呢是没有获得冠军。其实当时这《灌篮高手》结局出来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有记者问过这《灌篮高手》的作者，就是井上雄彦， 嗯， 当时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湘北队最后拿冠军呢？因为大家可能看之前的时候都觉得湘北最后肯定是拿冠军的，就觉得经过了这个不断的他们的付出啊、磨合啊，包括他们这么多场内场外的故事之后啊，一定会拿冠军的。为什么最后你没画他们拿冠军？然后井上雄彦就说了，说我觉得青春都是不完美的， 对， 嗯，我觉得如果让他们拿冠军的话，可能这部作品就会失色。我觉得从作品上来讲，可能让他们最后留有遗憾，才是这个作品最好的结局。 对， 嗯， 我现在也觉得，就是只有 你现在也这么觉得了。 对，嗯，就是那种，偶像剧才会有那种 happy ending， 就是最后大家， 啊， 王子跟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种啊， 嗯。 但我觉得真正的一部不朽的作品，还是会留一些余地给大家的。 嗯，所以啊，也是当然很多的这个漫画迷啊，关注《灌篮高手》的都感到特别特别的难过，但可能正是因为当时那份遗憾，所以我们才能更深的保留这份记忆到今天。 嗯， 啊，可能也正是这份意义啊。今天我们大家还是来盘点啊，这个现实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存在。一说起这个最后一战啊，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新闻，而且呢，遗憾非常大的，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齐达内。 嗯， 啊，齐达内，双姐你知道吧？ 对，就齐达内也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足球明星。 对，我觉得就是判断一个体育明星他是不是有名，通过这几周我跟爽姐做节目的经验，让爽姐知道这个人，一般来讲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如果是我知道的， 嗯， 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了。 基本上这个名声就可以了， 知名度已经非常高了， 非常高了。对， 好， 齐达内呢啊，也是作为这个一代球王啊，可以说是在梅西、C 罗这一代人之前啊，在这个世界足坛上当之无愧的这个领军人物。 嗯， 他在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的那个故事啊，相信爽姐可能没有完整看过世界杯的比赛，但是他的故事应该会知道，就是头顶意大利的后卫马特拉季最后被红牌罚出场。 嗯， 啊，这个事情当时在应该是2006年，距今已经11年了。 嗯，而且好像很多球迷心里面都过不去这个坎儿， 嗯， 就觉得他的职业生涯怎么能是 就是染红下台的。 对，染红下场，因为这尤其是在世界杯的决赛这么一场关键的比赛，如果他当时不被罚下场，那么后面比赛的这个局势啊，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就相当于一个队的主心骨，这个灵魂人物，因为自己不冷静的行为被罚下场，最后导致法国队在决赛当中啊是输给了意大利队，离世界冠军啊只有一步之遥。 嗯，咱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是那场世界杯决赛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开场不长的时间，法国队就获得了一个点球，由齐达内主罚。哎，点球是最终的罚进啊，打破了他昔日的这个队友啊布冯的十指关。当时法国队是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就取得了1-0的领先的优势。但是呢过了没多久啊，这一场比赛的另外一个主角焦点的人物马特拉季就利用一个角球的机会将比分扳平啊，离齐达内那个进球并没有过去多久，在上半场很快意大利队就予以了回击，把场上比分扳成了1-1。可以说06年那届比赛也是一届非常这个经典的比赛，有很多的故事，当中呢有两个主人公，就是齐达内和马特拉季，这两个人在稍后还会有一段更加不朽的传说。好，刚刚这个球是齐达内啊，在这个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一次头球攻门非常有威胁，但可惜被布冯拖出了这个横梁。法国队呢最终也是跟意大利进入了加时。好，现在经典一幕马上要产生了，齐达内跟马特拉基两个人在窃窃私语，齐达内回过头来一头撞向马特拉基的胸口，马特拉基应声倒地，裁判果断掏出了红牌，齐达内被罚下了场。好，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了最后的点球大战，最后一个球意大利队的格罗索罚中了点球，意大利队获得了2006年世界杯的冠军。 有了一种到体育节目的感觉，我突然发现论论其实是可以做体育解说 啊，客串了一段解说哈。因为当时这届比赛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06年是咱俩应该都一样是高中毕业， 对 吧？ 对， 那个夏天我就目前让我回忆起来，可能是我人生当中度过的最美好的一个夏天。 对， 当时这个06年的世界杯，那真的是熬夜，基本是一场不落全部看完。 嗯， 啊，而且这个当时任何压力都没有啊，上大学之前憧憬着大学的美好的生活，那个夏天过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直到最后啊，这个06年世界杯，经典的一场决赛，经典的一个谢幕，虽然这个结果呢有一些对齐达内来讲有一些遗憾，但他确实一直到今天他头顶马特拉季的这个故事啊还被很多人所谈起。 嗯， 当时的说法有很多，说这个马特拉季是侮辱了齐达内的姐姐啊，因为我知道齐达内他小的时候这个姐姐啊在他的成长当中给他提供的帮助非常多，他跟姐姐关系非常的好啊，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啊猜测是马特拉季说了一些侮辱齐达内姐姐的话。 嗯， 最后他按捺不住怒火，一头撞向了马特拉季的胸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足球场上，其实这种恶性的犯规啊，也经常会出现。但是用头撞胸口这么大动静，还是比较少见的，对吧？ 嗯。而且其实那一届齐达内整个的表现都是不错的，好像最后他还是被评为一个是最佳的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没错。因为那届比赛，其实法国队整体的实力啊，说实话一般，可以说是靠齐达内的一己之力啊，带着法国队一路从小组赛打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 嗯， 大家已经都把齐达内说，就是因为他赛前就宣布这场比赛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对， 他踢完这场就退役了。 对 啊，这是他踢足球的最后一场球，大家都期待他有一个完美的谢幕，带领法国队最终拿到世界杯的冠军，然后以一个世界冠军来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这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一份荣誉了。 对， 就在大家这种万众期待之下，却闹出了这么一个事儿。 而且，其实齐达内这个球员，我之前看过，就是采访他的就是队友啊，就说他在他们那儿什么叫做核心球员，就只要他一上场，就觉得我这个球随时传给他，我是完全放心。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你知道就是搭配或者说配合这种事儿，什么时候一个球员可以让别人尤其是这个他的队友完全放心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已经是对他最高的评价了。 哎，我发现爽姐你真的通过我这次跟你聊体育的话题，我发现你对体育的理解还是可以的。 就是一个就是不懂的女什么女体育 忙但是你说的这个总结啊真是非常到位，其实就跟咱们做节目是一样的。 对， 你看你什么时候把话扔给我，我全能接着，对吧？ 啊，但其实体育当中配合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咱们就拿这个咱们本行来说，有的时候你跟一个比较生的人去搭的时候，你会觉得稍稍空个一两秒你就心里特别不踏实， 对， 然后你马上就会接话。但比如说你熟悉他的套路了，哪怕你说你空个三秒，只要不到四秒不空播，基本上都没事儿。 对 对，我觉得齐达内就是一个，他一上场队友就特别踏实，然后随时把他这个球给他，他都会用一种非常优雅的动作给完成的那种感觉，叫什么处变不惊。 哎，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感觉。你用的这个词儿都非常的专业，因为其实齐达内他作为一个中场球员，可能不像这个 C 罗梅西那样进球特别多，但是他在场发挥的作用就跟刚刚这个爽姐说的一样，就是什么时候把球传给他，你就会觉得他控球不会丢，你心里很踏实。 对， 他的出球你也很放心，他肯定会传到你的脚底下。再有一点就是齐达内他的动作啊非常的优雅，特别特别的漂亮啊，有很多的人都是因为这一点，因为都管他叫这个足球场上的艺术家嘛，就是他整个这个动作连接起来啊，他整个这个动作连接啊，带球一步射门啊传球啊，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动作让他做出来就跟我做出来差别都太大了，对不对？ 他做出来叫游刃有余， 对吧？这个你做出来顶多叫漂亮啊。 我做出来就显得挺尴尬，对。 嗯，就是巧了，只能说。 这个就是我们为大家今天啊盘点的这个第一位球员啊，这个齐达内，他关于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的故事。刚刚我们直播平台上关当贼也说，这样的结束其实也挺特别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这个可能真的是这样，如果说他最后带领法国队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可能是我们也会一直记住那个故事到今天。但是现在以这样的故事结束呢，可能对于他来讲，对于法国球队，对于法国球迷来讲，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差一点没拿到挺可惜的。但是作为全世界来看球的人啊，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也可以津津乐道。你看一直到11年后今天，我们现在说起这个故事来的时候，刚刚我看在直播平台上也有几个朋友说这件事儿我居然还记得。 就其实就变成了大家后世的一个谈资吧。 对， 但是其实也不会影响大家对于齐达内这位球员的评价。 没错。我还记得，因为正好说到这个话题了，说到这个又说到06年的夏天啊。我记得我在06年夏天还有一件事其实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同样是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叫最后一战，不完美的最后一战有关的。就是06年当时我们高中的那个球队去报名参加了一个北京市的比赛叫百队杯。这个比赛呢可以说是北京青少年这个业余足球圈里啊水平最高的一个比赛了，是这个喜欢踢球的北京小孩可能都会在上学的时候去参加过那比赛。那年呢是我们正好高中毕业，然后组了个队去参加比赛。那个我印象也特别特别的深刻。最后那场比赛我们是获得了第二名，在决赛里边是2-3输给了当时拿冠军的那个队。当时啊就感觉真的就是天塌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投入的精力啊热情啊态度，因为当时岁数也比较的小啊，可能拿那个比赛的冠军我们就会觉得就跟拿世界杯的冠军是一样的。我们就感觉很兴奋，但是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也是真的很遗憾，当时就差一点点啊。当时我就记得，当时就是比赛结束的那一刻，我们所有的人都围在场边 当时也没有哭，但大家就全都站在那儿也不动，就是大家站成一排，什么话都不说，然后每个人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动，就一排人站在那儿，就感觉特别木讷。因为可能我们都知道，对于我们当时那个队，高中那个一起踢了三年的队来讲，那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是对于我们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我们也希望最后一场比赛能赢下来，但是最后还是真的很遗憾。所以说，体育这个东西啊。 遗憾的因素， 他真的太残酷了。你想，这么多人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但最后的赢家只有那一个人。 对， 第二名、第三名，真的是对于他们来讲挺残酷的。 嗯， 但正因为这种残酷呢，我们在反过头来去琢磨的时候啊，因为刚刚我们说有博尔特的最后一战，包括齐达内啊，这个都会有这些的故事啊， 嗯， 也能会让我们感觉到从残酷当中也带着一点美好，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 对，多年之后，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他在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 没错。 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最后一战当中惜败的一些体育界的名人啊。刚才我们是盘点了博尔特，然后还有这个齐 达 内。对，在下半段当中呢，我们还会介绍两位不同的领域当中可能会有着相同经历的两位名人。 嗯，咱们稍后再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啊，欢迎各位回来。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盘点的是上周的这个热门的话题，关于博尔特的最后一场百米决赛惜败啊。我们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借这个话题来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不完美的最后一战。在上半段呢，我们除了博尔特，还跟大家聊了这个齐达内啊，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最后一战啊，也是红牌被罚下，最后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下半段呢，还有两位运动员要跟大家来做分享。一位呢，我们马上要介绍的这位啊，相信每一名这个中国的体育迷啊，都是很了解的，就是中国体操著名的吊环王子陈一冰。爽姐平常应该看体操吧？我觉得女孩好像都一般挺喜欢看体操的， 对 吧？ 对 对 对，因为体操它很有美感嘛。 嗯、 体操其实是体育跟艺术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嗯， 而且之前也很喜欢看各种体操上面的项目吧，就是真的对于女孩来说，可能她不太懂足球，不太懂篮球，但是基本上都会去看体操。 哎，这就跟男孩不一样，男孩看体操的好像还真是少。 嗯，因为它其实很像舞蹈，你会觉得体操的美感有的时候会跟这种人体的美感结合得特别的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这个陈一冰啊，陈一冰的最后一站其实也是啊，充满了可以说是戏剧性。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当时陈一冰也是表示啊，作为这个吊环王子，是在参加的最后一届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了。 嗯， 但就是在这届比赛上，其实闹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波，就是关于最后的排名的问题。 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体操比赛是由这个裁判来进行打分的，最后陈一冰那一套整个动作做下来的表现啊，是可以说是完美，无可挑剔，所有在场的观众还有国内外的各大媒体几乎都一致判定陈一冰肯定拿冠军，但是最后裁判打出分来发现陈一冰是第二名。 对， 然后更这个有争议的一点啊，就是那个巴西最终拿冠军的这名巴西运动员，他的动作跟陈一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在一些微小的动作上，我们通过慢镜头的回放可以看到有这个小的瑕疵是很多的。 嗯， 完成度跟陈一冰啊是相差的，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嗯， 但是最后呢陈一冰的分却是屈居人之下，所以当时啊我记得各种的国内外媒体啊，包括这个英国，当时因为这届是伦敦的比赛嘛，英国那边的这个著名的媒体 BBC 啊，还这个在这个头条新闻当中啊，表达了对于这次判罚的质疑，就是说陈一冰他是用一套金牌的动作，最终获得了一块银牌。 嗯 啊，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下当时那场比赛前因后果的一个新闻的报道。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陈一冰的最后一场带有遗憾的比赛。 体操男子单项吊环决赛，预赛排在第一的中国名将陈一冰，决赛的时候出场位置有点不利。第一个登场，他环上动作稳定有力，落地几乎纹丝不动，以一套近乎完美的动作获得了15.80分。之后上场的几位选手的得分都没有超过他，直到最后一位登场的巴西选手纳巴雷特，他的难度和陈一冰相同，都是6.8。环上动作完成情况也不错，但是落地的时候动一小步，但是裁判给出的完成分却高出了陈一冰0.1，也就是这0.1分之差，让纳巴雷特力压陈一冰夺冠，意大利选手莫兰迪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今天的出场顺序，陈一冰是站在了第一位，也是全场的第一位运动员出场。 看一下陈一冰这个动作， 嗯。 现在王宏伟把他拖上器械，教练员可以把运动员拖上器械，但是运动员必须要呈静止状态，不能给他一个出摆，否则扣0.1。他这一个是直臂直接慢拉起，向后慢翻上成直角十字，再从直角十字压成水平十字，再压成倒十字，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身体轻轻地拉起来，力感鲜明，三个动作1.4，接着前翻两周。然后成水平支撑2.2呢，旋转后摆躯体前翻的环中成十字支撑，再从十字压成倒十字，现在还缺一个手倒立，后摆成水平十字，还差一手倒立。说倒立倒立倒，手倒非常稳，陈一冰直立后翻两周，下转360度下。 今天这一套在环上的动作应该说是很完美的表现， 非常完美。他这套难度已经达到6.8， 是，而且在今天这个比赛当中，最关键的也就是下法。 对， 陈一冰使用的下法是直体360旋下，在落地的那一瞬间稳稳地站在地上。现在还有最后一位选手， 巴西选手纳巴雷特，这是去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吊环的亚军。他的肌肉相当发达，像这个动作要有很好的这个腹背和肩背肌肉力量。进后水平旋转压成水平十字，他时间比别人长一点，这是0.5，旋转后摆成水平支撑，去的前翻两周，然后是一个 分腿水平支撑，分腿水平支撑只是个 C 组0.3。啊，这个动作比较难了，这是一个高难动作0.6，然后再做一个盘十字。我们一定要看清他这个每个动作的完成方式。啊，前肢后摆取的前盘，在环中成十字支撑，这样形成就0.4的加分。后摆上手倒立， 嗯，要看下法了。 下法上面， 下法很可惜，最后退了一步。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 分数不会超过陈一斌。 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啊，超过了，超过陈一斌，动了一步还超过陈一斌。 同样是6.8的比评分，但是 下巴还动了一步， 在下巴落地上 动了一步。 哎，应该说今天陈一斌的吊环是无懈可击的。 对， 在环上还是在下巴上都没有扣分的因素。但是最后一位选手纳巴雷特的吊环同样是6.8起平，在下巴还落了一步的情况下，裁判员给出了15.9的得分。 哎呀， 说真的，每每看到这种片段的时候，内心当中都有一些难以抑制的愤怒。 对，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这个两位现场的这个解说说的一样，这个陈一冰这条动作呢，真的是可以用无懈可击来形容，而且确实他在最后一步啊，尤其是这个下法的时候，陈一冰是落得非常稳啊，纹丝不动。但是最终获得冠军的这个巴西选手呢，确实在下法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瑕疵，但是最后的分数啊，却是反超了陈一冰，最后获得了冠军。刚刚在这个说这个分的时候，我看两个解说啊，也都是非常意外啊，开始还跟那说，哎呀，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陈一冰啊被超过了。 哎，关键是我觉得呀，体育赛事这种事情哈，因为后来采访陈一冰的是教练还是谁，他曾经说这种就是体操界可能有那种不成文的，算是打引号的潜规则吧，就当时好像已经中国拿到了团体的一个金牌，就意思说团体的也拿了，然后个人又拿那么多金牌，说就不给了。但是我总觉得体育赛事这种东西就是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公开的，就说不能说因为这个得的金牌太多了，所以我就不给你金牌了。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后来有很多的国际媒体都跳出来说，说要为这个陈一冰打抱不平。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精神本身就应该是公平的，不公平，我觉得这些教练本身就有违体育精神。 嗯， 真的。 嗯， 我觉得不是什么国家，不是说因为陈一冰是中国人，然后那个不是中国人，所以要说这句话。我觉得体育一定要给一个公正公平的环境，才叫竞技比赛。 但是呢，有一句话叫公道自在人心啊。刚刚呢，我们看到的这段这个视频的回放啊，是这个陈一冰比赛时候的画面。其实在最后的冠军揭晓之后，也就是在最后颁奖的时候啊，陈一冰是作为这个亚军的获得者接受了颁奖。因为其实我们知道12年的奥运会是在这个伦敦来举办的，并不是中国的主场，但是呢，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陈一冰这个亚军啊，就去领这个银牌的时候，他在全场所爆发出来的掌声啊，比最后获得冠军的选手啊要热烈很多。其实在场的观众也是在用这么一种形式在提出自己的质疑。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体育竞技可能它的魅力也在这儿，但是有的时候我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也会觉得哈，它有时候遗憾也在这儿。因为你像体操啊或者是跳水啊这样的一类比赛项目，其实它的主观性还是挺强的。 对， 其实像足球篮球这样它也有一定主观性，但是它毕竟有一个这个评判的标准， 就是谁进的球多，谁得的分多，谁就赢。 对，当然在这个就是裁罚的这个上面，可能有的时候会 有一些失误， 对，稍稍有一些偏差呀什么的哈。但是它毕竟是有一个最终的评判。但是像跳水啊、体操啊这一类哈，我觉得它好看的原因就是在于，真的你要给好的人，就是给真正的在这个体育比赛上面能非常表现的出色的人一个公平的交代嘛，对吧？ 所以说这一点啊，对于这个陈一冰自己来讲啊，也真的是非常的遗憾的，但是他自己还是表现得非常大度的。在接受赛后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作为一个运动员，还是要接受裁判的这个判罚。我觉得这4年我付出的已经非常的多了。他的原话是 奖，我希望能够卫冕冠军，因为他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冠军，用金牌来告别奥运赛场，来结束我的奥运的生涯。但是现在只能是带着遗憾来退役了。说起这个过去四年，从2008年到2012年这四年的训练的时候，陈一冰也是啊，有一些哽咽的说一切都过去了。比赛之后呢，我又会开始新的生活。其实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从他的口中没有听到任何他关于这个当时打分的一些质疑，也是显示出了其实陈一冰他的这个整个的心态，包括他的这个运动的品德还是非常的好的。其实这我觉得收获这些东西，包括收获这个观众给你的这些掌声，包括媒体给你的这些声援，包括你在大家心里其实就是那届比赛的金牌。我觉得收获这些东西可能从某也不能说比获得金牌更重要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真的是比获得一枚金牌的分量啊是要更重的。 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最后一位这个惜别的运动员了，因为他不光是惜败了，他已经是惜别了。 他这个最后一战啊已经不是不完美了，最后一战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然这名运动员呢可能离现在的时间还是比较的久远的啊，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知道世界上这个几项啊这个比较赚钱的运动啊，观众观看比较多的有一项就是 F1、大家可能都知道舒马赫啊是这个车王，包括这个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汉密尔顿啊也是现在知名的车手，但就在舒马赫他们之前那一代，其实还有一名可以说在 F1 历史上最有知名度的车手，就是巴西的车王塞纳。这是在舒马赫之前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车手。我们也是通过一段短片来为大家回顾一下车神，也被称为车神啊，车神塞纳他的职业生涯。 大家都在说，如果没有1994年5月1号的那场意外，他们取得自己的第四座、第五座世界冠军奖杯。可惜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如果和重来。4月21号，在大雨中，塞纳收获了自己 F1 职业生涯的第一场胜利。他曾说过，胜利就像毒药，任何情况下获得第二或者第三，我都无法原谅自己。在他看来，第二名是第一个失败的人。 The unity that again is something so strong and so intense.Once you experience it, you keep searching for it all the time.8分，伊莫拉赛道的卡普雷罗湾，时速300公里的 FW16 突然间脱离了既定轨道，在一阵阵风巨响中撞击在混凝土护墙上，支离破碎。34岁的塞纳永远的离开了我们。161场大奖赛，80次领奖台，65个杆位，41场胜利，3届世界冠军，所有的一切都戛然而止。5月4号，巴西航空派出专机护送塞纳的遗体回到巴西，超过100万的巴西民众沿途追悼塞纳。巴西以国家元首的礼节将塞纳的遗体安葬在其家乡圣保罗市。在塞纳的墓志铭上刻着：“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远离上帝的爱。”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当时是接塞纳的遗体的一个场面哈。其实喜欢赛车包括就是对这项体育赛事比较关注的朋友都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遗憾，因为塞纳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哈，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如果要是死去的话，他希望是那种突然的死去哈，千万不要让他这种就是特别就喜欢竞技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人坐在轮椅上面哈。 因为我知道这个爽姐其实呢现在在这个我们台的交通广播啊也有节目，而且是关于车的节目啊，平常跟这个是不是专业的一些车手啊或者这个汽车这个业内的人士啊也有过一些交流。其实你对赛车这个运动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现在来说哈，其实赛车是一个很安全的体育运动。就是我们最早可能觉得哇、哦、赛车这太危险了，你说随便过个弯就撞到哪儿哪儿就太不安全了。但其实呢赛车现在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体育运动，因为它会把这个就是安全系数升得非常的高，包括你会全身被相当于绑到这个座椅上面去哈，还要戴着头盔，还要戴着一些这个防火的设备，还有防火服，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安全措施严密的一项运动了。但是当时塞纳的那个年代其实还没有那么严密的防护呢，所以也是他的离世也给这项运动呢带来了很多的算是一些警醒吧。所以这个后世呢就增加了很多的这种安全的保护。 确实说到塞纳这名车手呢，就像刚刚爽姐说的，他说过一句话应该是叫这个，如果死亡降临那就让他突如其来，我宁愿突然死去而不愿在轮椅上度过残生。塞纳之所以被称为车神啊，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职业生涯，在并不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他的履历是非常的辉煌的。从84年开始，88年、90年、91年是三度夺得了 F1 的世界冠军，而且他的职业生涯还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当中啊。我们相信，如果没有这次意外的发生的话，他整个在后期的职业生涯的战绩啊还会继续保持辉煌很长的时间。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他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啊真是发自心底的热爱。其实塞纳他出生的家庭呢不是特别的富有，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赛车这项运动它的这个整个 烧钱 是非常厉害的。你哪怕是一个赛车手啊，从小时候的这个训练就要花费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家里的消耗财力啊去练。但是呢塞纳就是在这么一种艰难的条件之下，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上赛车，而且每天都会把功课特别早的做完，就为了这个放学之后啊能去家里边上去开开卡丁车。其实他的职业生涯是从卡丁车开始的，就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天赋啊非常高，所以在开卡丁车到十几岁的时候啊，已经在卡丁车界啊是小有名气。后来被 F1 的这个车队发现，去发掘他做了一名 F1 的车手，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其实还有一场非常经典的比赛，应该是他84年，就是他第一次征战 F1 这个锦标的时候。当时有一站比赛，他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人，而且他在所在的车队啊给他提供的赛车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那天呢也是天降大雨，在所有人都感觉这个比赛，哎呀，这个是不是感觉这个天下雨啊有点太危险的时候，塞纳在这个时候却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强的对于胜利的渴望。在这个大雨当中啊，在别的车手都有一些畏惧这个雨势纷纷减速啊保安全的时候，塞纳就一圈一圈的各种超越他自己的对手，把他这个整个的排位是从第13位啊，在那场比赛当中是在几圈之内是提升到了第二位。然后呢这场比赛因为雨势太大被终止了，最终他那场比赛获得的排位就是终止比赛时候他是第二位。但是他自己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啊，其实如果那场雨继续下，这个比赛不停的话，我在那场比赛一定会把第一名车手超过去的。就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这种刺激啊，对于这种胜利的追求和渴望是一种很极致的状态。 其实也有天赋在，我曾经问过赛车手哈，我说感觉开车这种事儿其实是一种技术活吗？他说其实不是，如果你想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赛车的水平呢，凭技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达到一个顶尖的赛车的水平，其实你对这个车的感觉，包括你的，其实它跟其他的运动员是一样的，它需要天赋的。就是你在比如说你转弯的时候，你的肌肉 适不适合去做这种比较灵活的，然后还有要有力道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其实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赛车手离开我们，我们觉得遗憾的同时，他的辉煌战绩其实也是永远的写在了赛车这个运动的史册上面去。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叫做这个不完美的最后一站。但其实呢，跟大家聊的前三位运动员是这个刚刚结束自己最后一站的博尔特啊，包括这个06年世界杯上的齐达内，包括这个12年奥运会上的陈一冰啊，都是带着这个不是冠军的成绩啊离开了我们。有遗憾，但是我们也非常为他们取得成就感到高兴。但其实最后为大家介绍这名运动员真是很特别，他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诠释了自己这样对于这样运动的热爱，我们真的是感到特别特别的遗憾。刚刚在看那个片子的时候，因为巴西它可能对这种赛车的传统啊还是比较强的，在那个地方塞纳是拥有极高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刚刚我们看这个短片当中介绍啊，巴西最后也是用国葬的礼仪把塞纳进行了安葬啊。我们也是希望在运动场上，在竞技场哈，这样的悲剧以后也是尽可能少的发生，最好永远不要发生。 当然在运动历史上也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哈，他也给后世更加安全的进行体育赛事也有很大的一个警醒的作用。那今天我们的酒吧活力榜就是这样了，我是赵爽。 我是论论。接下来一个节目呢是这个 挑战新歌声 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咱们酒吧活力榜的节目，就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啦。 Everybody. what you say.